嗨，大家今天内伤好了吗？我是白雪公主， 我是睡美人， 我是贝尔。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居家上班无薪假。那个贝尔，你来先跟大家说说你在哪里上班？ 我在一家欧洲的设备商上班。 那你们这家设备商有无薪假吗？ 我们有鼓励大家去放无薪假，其实就是试假啦。那我们的规则是，你要在第二季以前放完十天，在第三季以前放完你75%的年假。所以如果你是很高级的主管，你有可能就会一直都不来上班，因为你可能会有2个月的年假，你就会谢谢收看到个不行。 或是很资深的， 对， 想到他， 没错。 那你如果不放假的话，你主管会不会很鸡歪，一直去逼你要把假放完呢？ 有，其实他现在就是鼓励嘛。那鼓励的意思就是他想要避免他必须去跟我们重新签订合约这件事情，因为你如果是强制性的，你就要跟我们重签一份大家的 agreement， 就是他你要一个协议书，因为毕竟就跟我们一开始聘书上面写的是不一样，就你一周要上40个小时的班，这样就会有所出入。所以现在就只是鼓励你请事假，鼓励的方式呢，就是他会一直打给你。他如果 是什么 level 的打给你， 大家都会打给你， 各种 level 的打给你。他就会说啊，你知道我们要共体时间，然后我们必须要放这个假。很大原因是因为如果你不放，好，大家现在都不减一点，就有可能会有人被裁员。但我其实就是想要他们被裁员。有一些人的工作内容就是专门负责让我的工作更困难而已，没有其他附加额外功能，所以他们其实被裁员也是蛮值得的啊。这就是 COVID-19 带给我们的礼物，我觉得啦， 是一个礼物哦。 但是因为 有些人晃来晃去， 没错，然后 也应该清掉。 对，然后还问我别家公司的产品规格怎么样，或者售价怎么样，然后还跟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啊。可能就是瞎了或没脑的员工，就是你就觉得他们可能是适合在这种时候离开，刚刚好。 我就不讲是谁了， 因为有很多人。对，所以我们 大家自己想一想。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但其实公司是不希望这样嘛，公司都希望变好人，所以就是想要大家都是放一点假，然后来弥补这一切，度过这一切。 真的？那可是像其他的分公司呢，其他地区的， 其他地区其实也有，但有些地区像韩国， 像韩国我知道他们是第一名，马上响应哦这件事情，这些 对，韩国分公司是第一名，但是韩国分公司他们其实就是不跟我们一样，我们现在是10天试假嘛，你想要休什么时候基本上都是可以，如果你跟你主管就是有 align 后的话，就你们沟通过了，你就可以休那一天。但韩国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礼拜整个公司都不要来上班， 整个就关门， 整个分公司关门，谢谢收看，就假装你去员工旅游， 假装在盘点。 没错，你就是一整年去大概6次员工旅游吧。然后你就是会一整个公司人都一直消失，所以他们其实一定是达成率100%啊。 但是他也不会先通知 你去上班啊。 他有没有先通知你说，哎，我们下个礼拜整个礼拜 会，他会先通知，就说啊，你下礼拜大家都不要来这样。那你只好不来啊，不然呢就开灯吗？ 可是你如果就是不来的话，你原本作业你就不用交哦。 原本 report 啊， 有些什么 report 啊，什么分析啊， 就我们的话还是要。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分公司，你东西都还是要交的嘛，因为你没有代理人，代理人也在放假，所以就是大家都还是要照实交。其实你就只是在家上班，但像韩国就是因为他们平常报告就不交，所以他们就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困扰。 也 OK， 反正平常就有这个习惯，就是 好像没有违和感吼，有没有放都一样， 有没有在 刚好 哦。本来就会被跳过的就对了， 他们就真的员工旅游啊。 那有没有人就是很不高兴，那我干脆离职嘛，有找到新工作，也有人搞不好 有人 找到新工作的怎么办？ 有人现在转职，然后现在转职其实是一个好时机。因为我朋友他也是去一个欧洲设备商，他转过去之后呢，大家刚好 work from home 在家上班，他老板就写信给他说，你这样的话我们的人资部，我们的其他做系统设定的人还要来帮你开卡开权限，不然你就待在家，然后也不用交接，先不要，我们先等这波过去再说。所以他就在家白领薪水， 那 好爽哦， 也没有， 都没有啊，什么 就没有人帮他设定，没有 IT 啊。 他第一天去上班就是在家上班， 超夸张，就在家看电视就是一个上班啊。 对， 只要他那天活着，他就是上班。 只要他只要确认 on board 就好了。 他的工作就是 他只要把信签回我 on board 结束。 他的工作就呼吸， 我真的很羡慕。 所以现在 我们要放无薪假啊，他这个叫做什么？ 有薪假， 真的好，真的很棒。 没错 啊，你们嘞，圣美人。 那不是先问他，那他你的休假嘞？ 我休假都说好了，我这个人 有各，他刚说他各种 level 的人来 push 他放完、啊， 所以你就妥协了。 我非常容易妥协， 这样听起来贝尔是个俗辣， 有没 有？我就是部门最孬，我整个部门我最孬，而且我不管转几个部门，我都是那个部门最孬。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真的非常有自信。他一打来，我忙就说好，我请。 也不用打什么两通、三通、四通、五通， 他一打来我就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请。然后我晚上就回家把全部都弄好，全部请完。 你都不想要有一点点 fight 哦？ 对， 因为你还是要你请了，你还是要把工作做完， 或是你是不缺钱 呐、 啊？ 我请了，我还是要把工作做完，但是我就可以做的口气很差， 口气很差，就是说， 就是我今天已经五星假，然后你打电话来叫我做报告，我就会说， 可是我今天五星假， 对，我今天放假，我明天再给你。 那你不是冲他笑？我放假，不会， 不会， 不行，贝尔是俗辣，他不会讲到这次， 他会， 看是谁，看是谁。 哦、如果是同事可能就会， 同事可能就会，但老板就不会。 他绝对不是孬， 我就是孬种。 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那睡美人嘞？你们不是都待同一家欧洲设备商？ 对，没错。 不同部门，不同部门。 对，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同事。 我们是同事。但他是一个比较有 guts 的同事。 不是说有没有 guts， 是我比较缺钱的同事。他就是不缺钱。那因为主管他们有他们的压力，这种事情就是一层一层压下来的嘛。 因为他就说要就是要去布达那个下面的人要放十天，所以你老板一定有找你要去放十天、啊。 其实刚开始我就当做耳边风，没听到，我就反正就不理他。 那你这样你不就是那个团队的黑羊？ 然后我老板大概跟我讲两次还是什么的。然后我都跟他说系统怪怪的，但是我们请假系统确实也是怪怪的。我那天啊想要登录，跑了40分钟，我也登不进去。结果 系统 那天我老板就说，不然你把资料给我，我帮你请好了。他已经被我逼到这个程度。 好， 但是在那个的当天，更惊讶的是，我收到了台湾区总经理寄给我一封信，问我怎么还不请假。 你的主管没有办法压你去请假，非得要台湾区的总经理来压你要去请假。 对，还问我是 what's wrong， 也就是问我 what's wrong， 想穿就是觉得我有问题， 对、啊、 怎么还不请？ 对啊， 而且他写的超清楚，他还写说你知道吧，六月要8天，7月2天，就是说我今天想要6月2天，7月8天，不行，一定要6月8天， 要达到他 KPI 就对了。 对，然后后来呢？接着呢，我就先没有回信，我就想一想，然后接着有人敲我了，是谁？那个总经理的秘书，他就说：“哎嗨，睡美人，那请问你到底会不会请假呢？”我说：“啊，我还在想哎。” 为什么连秘书都着急成这样啊？ 因为秘书说：“那不然我就要帮你跟台湾区总经理拍一个一对一的面谈。”哇塞，我要被面谈呢！ 哇塞，一般跟总经理面谈，我从来没有听过面谈是这种项目的 呀，而且还排半小时， 好闲哦， 好闲，真的，你们这贵公司真的没有业绩。 但秘书是个好人，但是我就先跟他说，嗯，我应该会请吧。他就说，那这样子是不是我就不用帮你排 meeting 了？我说没有关系，我还是蛮乐意跟总经理有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机会。所以他就排进去了。我本来满心期待，想说，哦，那我的 去恭喜他脸。 然后我想说，那个可以有一个面对面，刚好传达我的一些心声的机会。殊不知到下午的时候，发现被取消了。取消的原因是为什么？太多人还没请这个假，总经理的时间不够。 总经理面谈太多人，排不到睡美人， 只好我这个咖先放到后面。 那我想知道，就是被排的人。后来出来都有乖乖的去休假吗？ 目前我听到好像还是没有百分百。 那是总经理就没效啊， 因为总经理那天的压力是隔天是截止日，所以他前一天就发信出来，所以我不确定。但这种东西有什么好截止的？你可以不停的截止啊，不停的延长啊，每天都可以是截止日。然后接着呢，好，这个过去的时候晚一点，我的主管就来了。 那就说，哎、欸，那就是叫我要请假。我说好，我等一下大概忙到一个程度，我就会请了。我主管说你不请，我今天晚上睡不着。然后我就心想，那要不要吃安眠药？但是我就只能在心里想，我不方便多说。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主管为了这种事情睡不着。这 是一种谈恋爱的节奏、欸。 对呀、啊，思念我。然后就后来呢，他只好说，我因为那天在家，所以他要我直接跟他开一个会谈，然后分享我的荧幕给他看，以资证明我现在在请假。他要亲眼看着我。 你意思是说，你跟他视讯，你就开你的请假系统，他看着你点选你的请假系统， 对，他看着我在请假系统里面乖乖的敲入了那一些 COVID-19 所以请假，被公司强迫。等等的字眼 ，My God， 你老板很闲 他就看着这个之后，你知道吗？好，我就那个请完了之后，他立马按那个 approve， 立马合格， 立马允许。有这么立马的吗？我平常请假都没有这样，我平常请假都要放什么两三天或四五天，然后哦再这样跟他讲两次哦才会有哦核准，那天不用。 立刻合， 立刻合， 看了你就合了，你按下他也按下了。 对，我实在是也不知道该讲什么。 想答吗？ 真的， 你按下他也是想答。 那我干脆就请一个月啊！其实我也跟他讲过，那我干脆我请一个月好，我一个月不来上班，其实我也是 OK， 而且可以帮公司省很多钱呢、欸。 虽然是没有很多， 没有 好薪水低， 又不是一个月三四十万的，但是他不给我请一个月，他这样子又觉得太久了。 啊，因为他也不能没有你， 是因为我们公司哈很那个拮据啦，所以一个人都当两三个人用。我想很多外商公司都是 這樣，所以少了你一个人，他等于少了三个人。 虽然不至于，但是就是说我少了我一个人，他平常可能加班到八点，那那一天假设我那个月都不在，他可能天天就加班到早上两点吧。他也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毕竟他是睡不着，他不是不想睡。所以呢，他就不给我请一个月， 不要乱 解。那我就觉得这个公司这样子让我很累，我请长假不行， 请短假也不行， 不想请短假不行吗？ 对对对， 啊，我真的觉得超烦的。但是总而言之，好啦，但是我觉得也不要让小主管难为嘛，就先请再说，好不好？还是再想想看有什么方法。 而且你想想看，你主管他如果他家人走过去，然后问他说：“你现在在干嘛？”“ 在干嘛？”“ 我在看我员工请假。” 家人， 这个家人就想说，妈的，我家人疯了。 啊、家人在那边看说，哦，这个睡美人，哦，要请那个六月一号，哦，到六月十号，哦。 我就来问妈妈你在干嘛？我在逼员工请假。 我有没有隐私？我真的不知道。啊，那白雪公主要不要share一下你们公司有没有请无薪假？ 我们公司没有，但是我的前东家某一个亚洲的我是。 哦，对，你之前前东家是一个亚洲的快消品的公司， 亚洲某知名快消品公司啦、嗯，就是他们的放假制度非常无敌的严苛，嗯，他其实不叫大家放假，但是他直接砍薪水， 哇塞， 那他的薪水是从就是主管阶级才开始， 我先讲我们公司， 可以， 我们公司的主管呢大概就砍个 10%， 所有的主管吗？ 你要就是说啦，他们本来月薪50万的话，他那个月还是有45万， 为什么差那么少？我真的很不懂哎、欸， 我觉得感觉5万对他讲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5万不是可以在台湾再请一个人吗？ 就是 我， 对， 请贝尔， 没什么关系。但那你的前公司呢？ 我们前公司是最小的主管阶层，薪水打85折。 最小是像大概薪水，比如说你不要告诉我3万，像也是一个主管阶层。 最小的应该叫做协理吧，可能剩下的台商是这样叫的。协理的话，薪水打85折，那八五折这概念就是从8万打个85折。 就是说，他如果是一个月薪8万的， 他就立刻被砍85折。 但他如果今天月薪8万，但他挂专员啊，不用打85折。 没有错，但是这样子是非常违和的，因为通常你到那个薪水就应该要有那样的职等了。 啊，其实8万你就被打了85折，吃这样子，因为有的人房贷，你在台北市区要买个房子， 而且最衰的是有一些同事他们表现良好，原本今年就要被升职当协理，但是 本来加10%， 对，本来加个2000，但是加完以后再打85折，比以前还要再低，我实在是不懂为什么还要升职。 这时候可不可以主动说我不想要升？ 我不升，对， 可能还可以拿比较多， 对，还可以不要被打包。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很现实的是，这是最小的主管阶层、啊，你越往上走，就是从八五折、八折、七折，甚至是到。公司资深副总那个等级还不是公司最高哦、喔嗯，只是台湾区算是最高了、嗯，是打到对折。 你们这是一个跳楼大拍卖的概念吗？ 对，所以 今天八五折，明天八折， 没有 错。可是听起来还蛮公平的， 但是太多了。 可是会让下面的人心里感觉， 所以其实下面的人他因为你 什么好叫的， 你不处罚下面，然后我们也不会让你放假，但是你就好好做。 对， 但上面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天哪，就是在这个行情下我已经找不到工作了，我还要被打百分之就是15到50% off 的这个薪水这样子。 可是就是一个承担责任啊，有其实这种东西也有是也是承担责任的一部分啊，你怎么30万的也叫我4万的跟你承担一样的责任，我实在是想， 所以我有一点不懂说贵公司全体打九折是一个什么概念、 啊、而且我跟你讲哈，这个九折的 level 就是如果你就是管一个区域而九个国家的你也是打九折， 对，但是你只是管一个仓库你好像也是九折， 也是九折， 我听起来是这样、 欸、没错，所以你一个月100万的也是九折，但是50万也是九折， 对啊， 但是 八万的也是九折。 虽然说有的人会说，哎、欸，可是九折他的这个基本上他的薪水不一样，你看100万打九折就变90万，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是比较底层的员工，公司应该尽量保护他不要被动到嘛。而且他今天就算100万打九折，90万过不下去嘛？90万不能过嘛？90万我一年的年薪可能都还没到。 对，你现在讲的是月薪100哦， 月薪100， 最基本的员工像我们其实是打8折嘛，因为你其实就是你每一个礼拜平均分下去是一天不用上班，5天你现在剩4天， 对， 所以其实我们是打8折。 天 哪，那所以你是越低打越多啦，是这个意思啦，对吧？ 就大家都一定会分到8折，那、 啊、 如果上面的话就是9折这样。 可是他也只是98，他也不会到98、72折， 他是9折再打一个8折。所以就7折， 但是对他来讲7折也还好吧，我们打到对折， 你100万有什么关系吗？没关系， 真的， 因为他本来领的那个就很多啊。当然有的人会说可能他的生活本来的消费就要这么高，本来消费可能就是怎么讲，你那个孩子的学费你不要跟我讲说现在要付，现在已经什么学期都要没了，这些好都算了， 就是你年初的时候已 经付完了，房贷那些扣扣，你那个月吃的简单一点不行吗？你那个月老婆不要买包包不行吗？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Sorry， 我是太激进。 我是觉得贵公司打的有一点低啦，而且 是应该把这个讲给他们听听看哎、欸，因为他们现在讲说什么不请假就是不公平，请假不公平，那我觉得你只打九折，然后一次请10天才不公平，要不然就是打九折，但是每个就是每个月都必须请10天。 而且我觉得这跟产业别有关系，因为我说我前东家是一个亚洲快消品商嘛。然后他们都接欧美的订单，然后刚好现在疫情就是欧美最严重，然后甚至是欧美有很多零售商他都已经宣布破产，然后或者是他的人因为没有工作，他没有钱再去买任何的东西，不管说是电商或者是一般实体店面，可是贵公司是设备商，我想不是有人每天去买一个设备回家的吧， 不是，而且我们那种人可能是签订合约的好吗？ 对、 哦，是设备哦。 但我想，我也是要鼓励大家啦，大家不要担心。然后在这个疫情下，也不要对，也不要被资方，肆意的对糊弄或是霸凌，还是要好好维持自己的权益。 因为无薪假真的讲得好听，或是其实也是这样。今天如果今天高层他的薪水达到一个折扣到一个程度的话，我们。没错，共体时间其实员工真的不是不愿意，有时候不愿意只是你、那个感觉是怎么高层的跟中层跟低层没有什么差别，那我领的本来就少了是不是一个不舒服，可是我相信是不是有很多人以为说大家可能怕失去工作、 是 以为说自己我、不行，就是就像公司给我们洗脑说要公平，要对我都不知道我对谁公平、欸 我们的能力就很不公平啊！ 对啊， 对啊， 我们 provide 给我们提供给公司的服务就已经很不公平了。 我觉得如果贵公司打得像我前东家那样子，我想那个公平感会很明显啦，吼。 嗯， 对。 嗯 那所以就那个，如果我今天拒绝的话，我会被公司告吗？ 你说我们那边吗？ 我假设 哦，你们那边吗？ 对，或是你们就是公司要这样子给我砍薪水，或是就叫我放假，我但是我不放。 其实他们有跟就是总部有签一个 contract， 然后他一次 review 是三个月，然后他就是说先施行三个月的，就是薪水有减少这样子，然后之后三个月后就是六月。可能大家这是共体时间再来看看，但是我看这个疫情下应该六月也是不会好的吧。 所以那些主管呢，他也是自己要签一个东西同意被， 他要同意被减薪， 所以他也可以选择不同意。 我们前东家比较狠啦，你不同意您就回家吃自己吧。对， 是。那所以我说我这个十天无薪假，如果我硬是不参加，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我下次就没办法来参加录这个 podcast 了，各位朋友，因为我失业了。 我觉得你失业才比较常来吧，你 就会每一集都出事吗？ 对， 那好吧，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今天就这样咯，拜拜。